终于出新书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有冇谂过好事可以成双？ 你系咪请我食饭先？ 系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1月1号去到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呢排好疲劳，抗疫已经抗到疲劳，谂下点样可以同一班朋友出街又唔会犯到规，谂计谂到疲劳，想留喺屋企自制假期，但系要呃到老细自己系在家工作，搵藉口搵到疲劳，真系好辛苦啊！然后我话啦，你好好地做嘢，唔好谂咁多，你咪唔会疲劳咯。 早晨，今日是1月18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0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12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今日不如由中国和法国，中国就要面对疫情，法国那里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不如这两个国家先讲。 好好啊。咁啊，睇翻咧，中國咧就新冠病毒嘅疫情咧，個新增確診嘅人數咧，咁近日呢幾日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咧一直咧保持過百啦。咁個雖然咧個暫時咧大部分嘅確診嘅人數咧都係集中喺河北嘅地區啊，咁但係咧就難免咧就令人擔心咧，可能會影響到咧農曆新年啦，國內嘅整體嘅消費嘅氣氛啦，同埋嗰個銷情嘅。咁啊，如果上述嘅情況短期裏邊唔能夠改善嘅話咧，或者咧可能會影響中港嘅股市啦、個投資氣氛啦，以至澳洲和新西兰的货币的汇价的。所以这一方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了。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就法国外相就在过去星期日就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也都讲，他讲了什么说话呢？他就说拜登上台了，应该来讲就美国和欧盟就应该暂时就停止贸易的纠纷，就希望就能够透过对话就解决双方的贸易的分歧。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来讲，特朗普就隨即咧就對歐洲嘅進口嘅鋼材咧就徵關税嘅，咁啊之後嚟講嘅話咧，更加係將歐洲嘅餐酒啊、飛機零部件啊等等咧都徵埋關税，咁而歐洲咧亦都向美國嘅社交平台咧就徵關税，咁啊明顯啦，咁啊隨住美國政府換屆啦，咁啊而家我哋見到咧就歐洲咧就似乎咧就想同美國咧就修補咧就雙邊嘅關係，咁呢個重要嘅，因為如果歐洲能夠同美國修補好雙邊關係嘅話咧，咁我相信咧歐洲个经济咧，亦都可以发展得较快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个情况咧，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 嗯， 今个星期咧，仲有一件大事，当然咧系好似报章咁样写啦，拜登登基啊，食咗一个字啊，咁啊，星期三咧就呢个就职典礼啦，成为咧美国第46届嘅总统，咁啊，呢件事会点样影响后市嘅表现咧？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一下啦，嗯。 咁呢件事呢当然就係今个星期嘅头等大事啦。咁当日嚟讲嘅话呢，我哋要留意嘅就係话呢，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即係冲击，之前好似冲击国会嗰啲情况呢会再次呢係出现嘅。咁同埋呢就由嗰个冲击呢去睇下呢究竟美国嗰个社会嘅撕裂嘅情况呢有几严重。咁除咗拜登就职之外嚟讲嘅话呢，就今个星期呢亦都有三间央行就议息嘅。咁分別咧就係星期三嘅加央行咧，星期四嘅日本央行同埋歐央行嘅。咁啊，鑑於近期咧，我哋見到加元匯價都好強下啦，咁啊提防咧加央行咧係會對加元咧又會可能會有所異議嘅。咁啊，過去加央行都曾經暗示過啦，就話咧就可能會將而家嘅 0.25% 嘅息率咧，可能進一步將佢下調嘅。咁啊，唔排除咧今個星期咧加央行咧就會更高調咧去重提呢一個減息嘅可能啦，去達至咧就壓抑加元嘅匯價嘅目的嘅。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住加央行嘅议息会啦。咁另外咧就日本央行议息会咧，反而咧就冇乜要留意嘅。咁重点咧就会星期四咧就放喺呢个欧央行嘅议息会。咁鉴于咧欧元近期咧都调整咗唔少啦，咁相信咧欧央行喺呢方面咧都未必会有异议啦。咁经济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咧就将会有一系列嘅欧美日同埋英国嘅一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嘅数字公布啦。咁透过呢啲数字嘅公布咧，亦都能够令我哋咧更加容易咧掌握咧全球最新嘅经济状况。咁当然仲有嘅，今日咧就系美国嘅公众假期，系马丁路德金嘅假期，咁所以咧就美国金融市场咧就将会休市一日噶啦。 睇到咧，温生写文章咧都有讲啊，话其实之前咧一直都睇淡美元嘅大方向嘅，但系咧短期有机会美元都会反弹一下，咁啊见到美汇指数都升翻啲，咁啊真系，咁啊交俾你详细再讲多啲啦，唔该。 好啊，好啊，咁咧就嗱，拜登嚟讲嘅话咧，而家咧佢最需要嘅咧就系修补一个极度撕裂啦，同埋贫富悬殊嘅美国社会噶。咁为咗咧要拉拢埋特朗普嗰啲支持者咧，相信跟住嚟咧，我唔排除佢咧就将会系大派福利啦，去取悦咧美国人心噶。咁上个星期我哋知道啦，拜登咧已经系推出咗一个1.9万亿美元嘅旧经济方案。咁当然咧呢个仲要经过国会审批嘅。咁但系咧就佢已经系提出咗出嚟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个方案嘅提出咧，只系一个开始嚟嘅啫。往后嚟讲嘅话咧，唔排除更加多嘅方案咧，系会陆续有嚟嘅，目的都系为咗要修补一个撕裂嘅美国嘅社会。修补撕裂美国社会最容易做嘅就系派钱噶啦，咁所以我相信佢系会继续去咁样做啦。咁而家市场股咧过多几个星期之后嚟讲嘅话咧，唔排除下一个嘅方案推出嚟会系咩咧？就系咧要将美国嘅最低个工资啊，就将佢推升到每小时15美元啦，同埋咧就会派粮食俾一啲即系饥饿嘅人啦。咁我相信呢个就会佢下一步佢要做嘅。咁有一点必须理解嘅，就要从10月1日起嘅美国财政年度开始咧，我哋见到咧过嗰三个月咧，即系10月份、11月份同埋12月份呢三个月份嚟讲嘅话咧，美国嘅财赤咧嗰个累积嘅数目咧，相对比去年同期咧就系增加咗6%噶啦，已经因为个疫情嘅关系。咁如果再加呢个当所谓嘅增加60%，呢个仲系未加上，系未加上拜登政府而家啱啱上个星期提出嘅1.9万亿嘅美元嘅旧经济方案添噶。咁如果加埋嘅话咧，大家可以想象咧，嗰个财赤咧就将会更加严重啦。嗱喺咁严重嘅财赤嚟讲嘅话咧，联储局主席嘅鲍威尔咧就好难咧就去收緊嘅貨幣政策嘅，咁呢個亦都係解釋點解鮑威爾上個星期去大學演講嘅時候，佢講佢好決絕咁樣講到咧，就話咧美國咧聯儲局咧而家唔係提及呢一個幾時會收緊貨幣政策嘅時候，個原因就喺呢一度啦。因為如果聯儲局收緊或加息或者減少買債，都會令到咧美國嗰個政府嗰個發債嘅時候咧，就要嗰個成本就會上漲，咁呢個咧係會打自己政府 一巴嘅。咁呢個咧，我相信聯儲局就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由呢度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就點解我長遠睇淡美元嘅最重要原因咧？呢個係其一啦。咁但係雖然話我長遠睇淡美金嘅啫，咁但係咧短線嚟講嘅話咧，提防咧，因為如果拜登上台，始終都係政府嘅換屆啦，會對美國會有一定嘅震盪啦。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可能會令到啲資金咧就短暫咧就翻去美元度避險咧，令到美元有機會咧略為走強嘅。咁但係我美元以外最大嘅貨幣歐羅咧，喺近呢兩個星期咧，其實都做咗唔少調整啦。咁我相信咧，去到 1.20 美元呢個位置咧，對歐羅嚟講咧會有一定嘅支持。但係咧啲商品貨幣咧，就似乎咧個做個調整咧就未必夠嘅。咁所以就大家提防，可能啲商品貨幣咧個壓力會大少少嘅。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全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拜拜。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送菜形容神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最紧要系盘菜同神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软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涛。 系啊，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两位。 有咩提供啊？ 喂，我好想问下咧，你两位驾驶人士咧，当你哋要去揾一个车位泊车嘅时候咧，你哋会唔会咧，即系有好多顾虑啊，左望右望啊，然之后又吓望下嗰啲位泊唔泊得咁样？ 吓、啊、有位其实已经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噶啦，有啲地方系噶、 啊， 尤其是你话停车场就你入得去就有位啦、不过如果你喺街嗰度揾标位咧，你見到嘅時候，你真係唔好諗啊！你猶豫一下已經俾人哋拍咗。 就話林慧講啊，佢話咩啊嘛？睇下個位拍唔拍得啊嘛。 係啊， 對於某部分嘅駕駛人士嚟講咧，任何位都係可以拍嘅。 真 只要夠擺你架車， 夠擺。咁但系对于奉公守法嘅朋友嚟讲咧，就好多位都唔系位嚟嘅。 系咯，我就系循住呢个角度啦。除咗奉公守法角度之外咧、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就住喺围村嘅，咁、我听过佢哋讲呢一个讲法就系话咧，如果你哋外来嘅人咧揸咗车入去，咁、你要喺当地咧即系搵一个位泊车嘅时候咧，可能你就真系要望多几眼啦。 咁如果你唔熟悉啊，即系我讲系一定围村啊，或者一啲新界區咁樣啦，如果你唔熟嗰個地方嘅，如果你將架車冒冒然泊喺某一個你覺得以為泊得嘅地方咧、你一定會得到一啲相應嘅經驗，係不生難忘嘅。 系咪啊？真系会有讲嘅难忘经验啊！ 系啊，白元浩都喺度岌头啊嘛！ 咦，你拍过啊？嗱，我唔知道到底揾位泊车嘅标准系乜嘢，因为我自己就唔揸车嘅，咁我亦都冇话好详细咁去问过啦。咁但系咧，嗱，我估一个基本嘅礼貌咧，我谂应该就系、起码你拍嗰个位置唔好系顶住人哋啲出入口啊，或者系啱啱塞住人哋嗰另外一架车啊，搞到人哋转唔到弯啦。呢、个就喺边度都系咁样啦，即系虽然话有时知道一位难求。咁点解突然之间讲起呢样嘢咧？因为咧掀开报章嘅时候咧，见到英国有位男士咧，今次真系认真唔识做啦，将架车咧泊咗喺一个空地。不过咧好衰唔衰呢个空地咧，其实就系人哋屋企嘅大门口嚟嘅。系啊，嗱，咁其实咧，我就咁睇张图片咧，网上嘅图片咧，其实又唔觉得佢系真系好顶住啲出入位啊，又或者系真系人哋架车驶唔到出嚟嘅，纯粹系真系喺一个大街大巷，不过系喺正人哋大门口咁解嘅啫，亦冇迹象显示咧系一个人哋本身划好嘅车位，咁、只不过咧佢就真系遭到一个不生难忘嘅对待啦。系、嗱，如果有人真系泊咗一架车喺你屋企门口，钟哥，你通常会用一个咩方法去处理啊？ 即系如果人哋排喺我嘅门口， 人哋排喺你门口， 我冇乜嘢嘅，我冇嘢，有嘅，等佢翻嚟攞咯。 系咪？因为我见有啲车主咧，通常都会将自己啲联络方法咧就写咗喺嗰啲车头位置啊，咁样偶尔都会嘅。 冇用嘅，唔会打嘅。 系咩？ 打嚟做乜嘢？ 唔系，我哋公司都系咁嘅，其实当唔够位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咁样摆低个电话， 系咪啊？ 佢最后点啊？ 嗱，佢最后点样咧？佢就遭到一个咧，我觉得系 報復式對待嚟嘅。嗱、 嗯嗯， 通常咧，大家個方向諗就係、會唔會係架車有啲咩損毀啊，定還是係點樣咧？咁佢今次真係俾人貼大字報啦、 嗯。 但係大字報係點貼法咧？就係咧，個屋主啊，嗱，佢頭先話説佢停咗人哋屋企門口啦。個屋主咧就係用咗七彩顏色嘅咪姆紙。 哦，连晒佢嘅车， 逐张逐张咧，连满晒佢成个车身咁样。咁、其实咧，我觉得都几花时间咯，因为逐张逐张咁样贴、啊， 仲嘥晒我啲钱，又唔环保。啲咪冇只有用噶嘛， 真係好唔環保。嗱，咁我就喺度諗啦，啊會唔會都有留低個信息俾佢咧？咁佢純粹係話冇啊，我咧只不過係覺得，唉，我真係有心頭之憤，我好想發泄，但我又唔會做啲犯法嘅行為。於是乎咧，我就用呢一個咪冇紙咧，叫做粉飾下佢嘅車，希望佢咧今次有呢個咁不生難忘嘅經驗咧，下次就唔好再拍喺我門口啦。 佢連咪冇紙喺嗰度已經係犯法㗎啦、 哦， 你唔可以觸碰佢架車，或者你即係加添某一啲嘢啊嘛。 嗯， 咁樣叫執法人員嚟處理咯，即係如果罪證路係嘛，即係咁佢拍咗喺一個非法嘅位， 拖咗佢或者咁樣咯， 係咯，所以佢咪諗錯咗咯，即係方法又唔啱啦。 不過呢個咧，另外一樣喺香港啊，香港幾年前我見過一單新聞咧，就係、嗱，我唔搞你架車，完全冇搞過嘅。咁話説咧，有一架名貴房車，咁啊，但我唔記得邊一區啦。咁啊，泊咗一個地盤嗰度，地盤喎、 啊，喺地盤裏邊啊，直頭， 即係地盤門口啊， 門口， 咁啊弊家伙啦，你知啦，即係佢一定會得到一個相應嘅好好嘅經驗噶嘛，或者一個回憶噶嘛，咁佢泊低咗個車，哦，跟住哦諗住泊下啫，第日翻嚟啦，好啦，翻嚟攞車嘅時候，佢冇辦法洗走嘅車，但係佢個車冇人搞過。 系， 但系点解洗唔走架车 啊？系咪啲尘土搞佢啊？ 完全冇，完全冇，一晚啫嘛。 咁多咗啲障碍物， 就系啦，多咗啲乜嘢障碍物咧？ 喺地盘入边系咪都有啲大石啊、沙泥啊嗰啲啊？ 滑雪紧个地盘啊嘛，咁你见过啲即系嗰啲等于桥边嗰啲石墩咧，好大嚿啲石墩咧，咁我怀疑啊，我睇完张相之后，我都觉得应该用起重机先起到，可能人搬到佢两嚿好大嘅石墩喺车头有一嚿。好贴佢嘅车，但系冇掂到佢嘅车，喺车尾有一嚿，冇掂到佢嘅车，即系佢嘅车系冇可能走到 嘅。咁以你嘅观察，即系褪几多手都走唔到， 冇可能走到啊！即系前后得一寸位，你点可能褪到出嚟啊？ 佢自己应该搬唔走嘅， 搬唔走啦。跟住之后点样我就唔知啦，即系可能叫翻相关人士搬走嚿石，又或者佢要揾相关人士搬走佢架车先得咯。即系成架车夹起佢咁样咯，所以真系唔好乱咁泊车。 系啊，所以咧，即系虽然我唔系驾驶人士啦，不过我觉得咧，有时咧，即系无论你做人好啦，或者系泊车好咧，都系要守规矩嘅、要尊重人咯。 嗱，不如阿白元浩佢系泊呢一个咩噶嘛？泊喺个自己村屋有地方嗰啲。咁样噶嘛？ 系， 譬如话你有冇见过啲唔生性嘅人入嚟乱咁拍？有啊， 有啊，佢话 跟住会点样对待啊？ 我每一次咧，即系忍唔住揸个电话嚟讲，我每一次咧，其实见到啲人又乱咁拍车之余咧，最衰系咩咧？连电话都唔摆低啊！ 跟住咧， 电话都唔摆低，我可以做咩啊？我只能够就系拨啦。boot 咁样，跟住咧可能即系你即系嗰几分钟咧，你发觉有个人咧可能即系佢真系听到啦，有啲频率啊 ，beep beep 嘅频率咧，跟住佢望一望啦，离远嘅时候就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哇嗰下咧即系唔好话系咪住村啦、所有人都会愤怒啊，你明唔明白啊？即系都奉劝大家嗱，譬如村屋我都住村啦，帮啲村屋嘅人讲句说话就系、其实咧我哋都系。好友善嘅， 都系俾翻阿林慧讲啊！你一讲呢句， 要摆低电话。 俾翻林慧讲。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佢咧，嗰、那個撥已經惹嚟其他鄰居走出嚟投訴佢咯。 我又聽過另一個故仔，咁啊香港又係香港嘅，咁啊拍咗入去嗰啲村裏邊，咁咧就得到啲咩經驗咧？ 係 佢夜佢仲好大膽啊！即係夜晚拍喺度，諗住夜晚拍喺度。佢朝早走噶啦嘛，即係可能呢段期間應該冇人出現噶嗰度，咁佢喺個已經揀咗個邊邊位，喂，垃圾房隔離，應該冇人有車出入，佢話 check 過曬冇車喺隔離噶啦。 但最大嘅車就係垃圾車喎、 啊，佢冇 塞住嘅， 佢同我講話冇塞住個門口， 佢會唔會錯誤評估？好多人都以為泊嗰個位咧，我頂唔到人嘅，點不知人哋就係轉唔到彎。 唔係啊，即係根據佢嘅描述咧，就話佢冇阻住人啦，啲車應該轉到彎啦，冇、可能有事啦，可能佢擺咗嘅車度。佢第二朝翻嚟又有啲乜嘢喺佢嘅車隔離，又冇人搞過佢嘅車嘅，有啲咩喺隔離啊？ 垃圾？ 唔係垃圾，垃圾桶。 哦，大家都見過啲成個人咁高嗰啲，即係喺村屋嗰啲成個垃圾桶好，成個人咁高，有個蓋冚住嗰啲，好、下邊有兩個轆嗰啲咧， 係係， 佢個車就氹氹跨，佢十幾廿個垃圾桶圍住，嗱、跟住佢算好彩啦。佢咪自己搬咯，因為佢輕啊嘛，搬咗喐唔係一嚿大石。 咁石等嗰個慘啲， 石等嗰慘啲。咁咪哇，翻嚟俾氹氹瓜包住咗，咁佢咪自己冇辦法啦，死死地氣咁樣，即係推走個垃圾桶，自己揸翻架車走咁樣咯。 係，咁所以駕駛人士就注意啦，即係方便自己嘅時候，千祈唔好阻到人啊，後果不堪設想。好，唔該曬林慧。 唔該曬。 早上時間8:28啊，咁同大家睇埋個天氣啦。室外氣温而家係12度嘅，相對濕度5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天很明显是凉了一点，比起昨日和前日都。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都是天晴干燥，早上会天气寒冷的。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17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是间中清劲的。好了，展望明天都是大致天晴和干燥的。朝头早依然是相当清凉，上工上学记得就要穿多件衣服。新界日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怎样可以维系到这些家庭核心价值？一起听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都唔中意喺度，我走啦。 做咗爸爸之后，先知道原来教仔女系咁辛苦噶。 有一句谚语，要知父母恩，怀女抱儿孙。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爸爸妈妈辛苦你哋，我会永远都孝顺你哋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本土病例占93宗，河北有54宗，吉林30宗，黑龙江7宗，北京2宗，另外境外输入有16宗。河北省瀛台市有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出现问题，承办检测任务的公司被指谎报检测结果。公安机关调查之后，对那间公司一名的业务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瀛台市龙窑县上星期二和星期三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因为检测能力有限，委托第三方的济南华熙医学检验有限公司负责检测近315,000人。公司一名姓翟的业务代表之后向龙窑县卫健部门表示，结果全部是阴性。到上星期六，那名的业务代表通报有混检样本呈阳性。龙窑县立即对涉及的10名人员全部重新采集样本，进行单人单管核酸双检，并做血清抗体和相关的检查。截至昨日下午，共发现3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俄罗斯惩教部门发表声明，说从德国回国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一再违反缓刑条件，自上个月底被通缉，又说会继续羁留他，直至法庭作出决定。纳瓦尔尼在当地星期日由柏林返回莫斯科，是他去年中毒转送到柏林就医之后首次踏足俄罗斯，但随即被当局扣留。当局人员带走纳瓦尔尼的时候，不容许他的律师随行，而他在被带走之前向记者说知道自己是啱的，乜嘢都唔惊，又吻别妻子。报道说，纳瓦尔尼曾被裁定挪用公款罪成，获判缓刑。当局说他未有在限期前向监狱方面报道，因此违反缓刑条件。纳瓦尔尼一直批评罪名背后有政治动机。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决定咗咁做。 你冇权限咁做， 我有权决定自己做乜。 你冇咁嘅权利， 其他人都可以，点解我唔得啊？ 你并未得到授权。 我使乜你授权啫？我与生俱来就有咁嘅权利噶啦。 你嘅权利已经被冻结。 人权究竟从边度而嚟？我哋又凭乜嘢认为自己拥有若干嘅权利？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人权哪里来》？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租录影带。仲记唔记得那些年我哋未有手提电话、未有互联网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去睇电影嘅呢？当我哋想睇戏，我哋会去戏院。但系如果嫌首轮嘅电影戏飞太贵，我哋会拣睇第二轮嘅电影，平少少。再唔系就可以加入一啲嘅影视会。租饼录影带或者租套 LD 翻屋企同三五知己亲朋戚友慢慢睇嘅。租录影带有好多好处噶，除咗话可以以一个经济嘅价钱睇到啲新鲜嘅猛片之外咧，更加系周末时候一家大细最好嘅娱乐嚟添。不过如果你想租一啲首轮嘅猛片嘅话咧，可能都要等一等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呢一啲嘅戏都系非常抢手。仲有喺90年代嘅时候，一班生活喺海外嘅华人。如果要好 update 咁睇住香港最新鲜嘅劇集呢，都係要帮衬呢一啲嘅租带铺嘅。呢啲铺头每个星期呢都会收到最新嘅香港劇集，一到步呢就会有一班当地嘅劇迷呢排住队争住租嚟睇㗎啦。想当年你又有冇入过呢一啲嘅影视会租下录影带或者 LD 嚟睇呢？ 其实啲嘢相对嘅，正话阿梁学熙讲呢就话对于一众住喺海外嘅华人嚟讲咧，当时每个礼拜啊 send 佢嗰啲录影带就真系好似精神食粮， 如获至宝啊！ 如获至宝， 终于等到啦、 啊，五集咁样抌过去。 嗰阵时我记得咧有一个暑假咧就系疯狂喺度煲剧咧，因为我有同学就 join 咗嗰啲影视会啊，跟住我哋咧就几个同学夹钱咧， 加拿大嗰边啊嘛， 系啊。咁嗰陣時係好誇張嘅喎，佢係要咧即係同嗰個鋪頭嗰個人熟咧，跟住就話嗱禮拜五到㗎啦，咁你就等下啦，咁我就會留翻一 set 俾你。咁就如果唔係咧，你就慘啦。如果你同嗰個人唔熟咧，你睇睇下，可能你斷咗纜。 要等啦。 哦，因為已經俾人租咗啦，俾熟嘅人租咗啦，佢翻嚟嘅貨唔係好多嘅啫嘛。 係啊，因為同埋佢一餅帶佢係有五集喺裏面噶嘛，咁所以咧，你每一個禮拜就要等佢香港播曬佢呢一邊先至會有，跟住仲要嗰陣時係基本上大家咧好崇尚一啲香港嘅娛樂文化嘅，咁如果你突然間話喂原來我冇追到嗰套劇咧，翻到學校就好 out 噶啦會。 即是你哋住喺加拿大，反而唔會講加拿大嗰啲電視製作嘅，係會講香港嗰啲啊。 梗係啦，嗰陣時香港嘅電視製作咧，除咗電視製作之外啦，啲 CD 嗰啲咧，最好就新鮮滾熱，嗱一有啊，即刻買翻嚟啊，揾人借嚟聽啊，咁樣咯。 即係90年代啊嘛，你嗰陣時啊。 冇乜 嘢但系我喺香港嘅时候，即系我细个咧，都好兴去呢啲租碟铺嘅。咁我记得嗰阵时要买套票啦，因为 系 啦，即系可能你 at least 20套、50套咁样，你好快就已经用完嘅。当然就系我阿妈俾钱啦。咁我同我哥咧一得闲冇嘢做就我哋落去租碟啦。咁我妈又租咁样啦。咁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咧，佢有限额嘅，即系唔俾你一次过一个户口咧就租10只咁样。咁其他人嚟咪冇晒啲新片。咁可能每次限你租3只定係5只，咁我好记得呢係3日2夜就要还㗎啦。咁如果你迟咗呢就逐日计罚款咁样啦。咁所以呢細个係我媽成日都会提住我哋、喂还啲未呀还啲未呀。咁我鍾意租啲咩呢？当然啦，細个就鍾意租卡通片啦。 因为有限额咧，我同我哥嘅 taste 唔同啊嘛，一个男仔，一个女仔，成日都会因为租咩碟咧而即系错执口角，继而咧就喊嘅啫，系啦。 咁点解每人租一套咪得咯？ 唔系咁，我妈又要租噶嘛，咁可能佢想租两套，或者佢想租第三套，系全部都系龙珠啊，定系点样嗰啲？咁我就变咗冇得租，下次先啦，下次先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你将只碟带到翻屋企咧，就仲要点样咧？仲要好好保存，好好保存，系好好保存。点解咧？我试过有一次咧，系坐爆咗佢嗰只 L D。 哇！ 即系你有时咧，换完只碟咪两只噶嘛，多数 side A side B 咁样噶嘛。咁你换完之后咧，咪就摆喺 坐爆啊！ 系啊，坐爆咗。 我称呼你一声龙趸啊！你真系咁厉害啊！ 你唔小心摆住 sofa 啊！ 咁罚几多钱噶？ 我唔记得啦，呢啲罚款嘅都系交翻俾大家做啦，系啊。 照翻个碟价噶，系噶，照翻个碟价赔噶。嗱，不过咧，你哋讲嗰啲都系租只。碟啊，即 系 或者阿梁国希冇办法咧，因为你喺外地嗰阵时，一定系录影带啦。香港最早期其实都系租录影带，都未盛行 VCD 或者有一种叫做 LD 啊嘛 ，LD 大只嗰啲 啊嘛，laser disc 啊嘛，都未盛行。咁你租梗系租录影带啦。嗰阵时租录影带咧，最大嗰间而家都执咗啦，系咪 KPS 啊嘛？ 执咗噶啦， 执咗啦。 连世界嗰、那个 都冇卖 龙头。大哥都執 都拜拜啦，那個真係一個年代的見證 嚟 嘅，因為嗰陣時呢一間鋪頭 被時代淘汰嘅， 真係冇辦法。佢就係見證住成個科技嘅興盛啊！以前係冇得錄影噶嘛，你只可以現場睇咯。譬如你七點鐘做，你七點鐘一定要喺屋企睇，又或者戲院播嗰場，你一定要早場你就要去睇。你冇得話錄低佢噶嘛。录影带一出现之后咧，咪大家哇，原来我可以 买部录影机咯，仲可以校时间添。 校时间已经系后期啦，早期嗰啲冇嘅。 我记得我细个系成日都帮我妈录火玫瑰啊，阿海潮啊。但系你知道细路仔咧，即系喺度控制嗰啲时间咧，有时揿一下，有时揿两下咁样咧，就会即系出错翻到嚟冇得睇嘅。 唔系，即系大家你讲嘅温碧霞咧 ，Irene 咧，即系我谂起佢好厉害，即系无论时装或者古装件衫都系跌薄。 系啊， 好厉害！ 到到而家都系， 系啊，我冇谂过点解古装都可以跌薄，真系好厉害。 因为纣王要问翻阿子成啦。但系有一样嘢咧冇得录嘅，即系你话后来咧，大家都有得录嘅时候咧，可能就唔使租咁多带啦，自己喺屋企就校定时间录啦。有一样嘢咧就真系要租啊，就是、卡拉 OK 碟啊。 系啊， 哇！嗰阵时我哋又系成家都好中意，即系租啲卡拉 OK 翻嚟唱，咁啊唱下就成日就唔记得还啦，因为未唱完。咁嗰两日咧，你就会有时听到邻居咧唱嚟唱去，系啊，一系就佢投诉我哋，就我哋投诉佢啦，就知道大家都系租咗只碟翻嚟玩啦。 咁但系你租卡拉 OK， 咁你要租好大量嘅，譬如我哋去唱 K 嘅，你都唔会。譬如你唔淨係唱劉德華，咁你租隻碟翻嚟，你唱曬劉德華咩？ 嗰陣時係天碟啊嘛，即係嗰啲雜錦 咁得㗎啦， 咩齊開心嗰啲 咧，寶麗根 嗰啲雜錦啊，係啊， 全部都係嗰間唱片，都係嗰個唱片公司， 係， 但就唔同歌手嘅歌都喺曬裏邊㗎嘛。 哇，諗翻起都正啊，覺得係 啊，咁你咪每一間唱片公司租一隻，咁你咪已經有兩隻咯。两只你就有好多个 好多 歌 噶啦，一只可能都有20只歌咁噶啦，差唔多。 系啊， 咁基本上系去到出 VCD 嘅时候咧，就大家好似如获至宝，系咪净系 VCD 年代就开始大家系能够拥有到呢啲碟咧？ 其实咧，如果你话以前录影带嘅时候都有方法嘅，你专登唔还咯。 吓， 咁你咪唔知隔咗几多日你就要赔钱，咁你咪当你用一个唔同嘅方法拥有咗嗰笔录影带咯，都有噶。即系譬如话以前有啲。電影你好想擁有嘅，但以前冇得買噶嘛，咁你咪喺租嗰度用呢個方法，我唔見咗喎。 咁應該係貴好多，因為你攞走咗佢嘅生財工具。 係嘅，咁但你冇得話平定貴，因為你想要，但係坊間你冇，你就只 可 以用呢個方法咯。咁而家即係手到拿來，你就梗係唔會咁樣做啦。咁但係以前就係租錄影帶，就係用呢啲方法啦。之後咪就係租 VCD 啦，跟住租 LD 都好少添啊。嗰個期間出現咗好短時間，跟住已經係 DVD 啦。 嗰陣時我記得咧，屋企附近有一間嗰啲租碟鋪咧，嗰啲影視會就係成日咧，差唔多去到週末嘅時候，我放學就會見到啲人咧攞住一大個袋咧，就係稱嗰啲碟咧就翻屋企準備過一個週末咁樣噶嘛。跟住我有啲親戚就會約埋話，喂，我租到套乜嘢嘢啊？跟住不如今個 weekend 一齊嚟我屋企睇啦，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活動喎，即係。就是那阵时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咧，觉得睇电视要一大班人一起看才开心。 哦，不过咧都是一个年代的见证啊。譬如正话讲啲大型的租碟或租带公司啦，到去到最后屋苑下面或者屋村下面必定有一间 嗰啲細型嘅呢啲咁樣嘅租碟鋪噶嘛，其實即係必定有一間喺度嘅。但係而家你真係想揾一間都幾難， 你想買隻碟都難啊！ 係啊，如果有就真係要影翻張相留念一下咁樣啦。 黄日华同埋翁美玲嘅《射雕英雄传》啊，当时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一套剧集，唔知道大家有冇租过呢套剧嚟睇呢？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系阿 O 同埋小八， 系早晨啊 Kitty， 早晨小八， 早晨 郑杰堂，早晨阿 O， 咁啊想问下两位啦，咁我哋平时即系由细个读书到而家啦，咁啊好学咧对我哋嚟讲系好紧要嘅，即系人啊知识不断增长嘛。好啦，而家话好多咧，即系坊间上面咧，特别外国都系一样啊，佢哋话到咧一个人啊，除咗咧要系本身嗰个嘅学历合乎要求之外咧，啊原来佢哋咧都好着重呢样嘢，就系呢个人啊。到底有冇平時去讀嗰啲叫做小 course 微型 course？ 呢啲微型 course 咧，啊真係要問崔傑彤喎。 點解咧？ 好有經驗。我知道你又有讀蠟燭啊，又 寵物展模啊， 展模啊。 我就係呢啲微型 course 係嘛？係 啦，好多呢啲微型 course 咧，原來對一個人喺佢嘅職業上嚟講咧，非常有用嘅、 哦。 系啦，例如你系想做一份文职嘅，咁你未必用到嗰啲啦。但系啲人已经觉得咧，你嗰、那个叫做个履历咧比较亮丽，原因就系因为觉得你个人好学，识好多嘢，识好多嘢咧。个最重要嘅重点咧，系好多老板会觉得你解决呢个解难嘅能力咧好高啊，即系你可以从呢个多方面思维咧，从而解决到一啲可能一般人啊，只系会觉得好棘手嘅问题，但系你可以由唔同嘅角度咧。去到考虑， 讲得冇错啊！如果你老板有宠物嘅话，而唔识剪毛，你 就可 以帮 佢 剪啊！啊，好有用处、啊，你学翻嚟呢样嘢， 起码系一个熟人啊嘛。唔系，但系我反而觉得，就算你读完个 course 啦，你能唔能够完全地去掌握到嗰个技巧都好啦。我自己就几享受你全程投入去学一样新嘢嗰个过程嘅、即系你因为对你嚟讲好新、好陌生啊嘛，咁你真系会花好多。精神和時間會去聽下、啊、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的呢、你會那個感覺呢有一點像回去以前讀書時候即是升班、樣接觸一些新的東西你會很、全神貫注在一件事上面 所以呢、就是、你出去 take course 的時候呢通常呢你要拿那張證書的嘛咁咧，点样先攞到张证书咧？就有一个规矩，就系、是、你至少咧唔可以缺席三堂以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同翻学一样。啊，不过我又想问下两位拍档咧，即系你去学嘢啦，即系我哋到咗呢个年纪，都想啊持续进修啊，想学下嘢。你会选择去报一啲课程，或者好似小白咁样讲一啲微课程，定还是系上网学习咧？因为嗱、上网都可以学到好多嘢。 系啊，系啊。 虽然上网嘅知识。未必一定是最正確啊，咁樣即係譬如以崔月彤咁樣啊，幫寵物剪毛咁樣，咁梗係有專業嘅人員去教你，跟住啊有張證書就最好啦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都願意付出咁龐大嘅金額噶嘛？我知道學寵物， 我考慮咗好耐。 你幾多錢咧、啊？你學寵物剪毛？ 都五位数字， 系咯，五位数字，系咪先？ 贵噶，你嗰个 course 要 系啊， 一定啊，因为可以谋生嘅， 系啊，我 宠物， 唔系，系即系一个谋生技能， 系啊，一个谋生技能嚟噶嘛，我就知道贵，咁但系有啲朋友就谂住，哦，我又冇谂住谋生，但系想学下帮自己嘅小宠物去叫做整下啲毛咁样啦，即系修剪下咁少少地咁样，好似剪头发咁样，得唔得？咁可能上网坊间都有啲叫做视频网站都会教你，咁但系。即係兩者，你會取邊一種咧？我 如果係我咧，我真係會好似崔健同咁正正經經咧，即係真金白銀攞啲錢出嚟，然後就上堂，即係要去嘅，要去嗰個地方上堂嘅。因為你上網學嗰啲咧，你學完之後，你又未必有一啲叫做證書證明你有上過堂啊。咁你都係有少少咧，覺得係走偏門嘅感覺嘅。嗱，我哋唔好理出面嗰啲坊間學校係有幾多係正規，有幾多係偏門先。但係個問題就係，起碼你喺出面學完之後咧，你有一樣嘢係證明到你係認識咗，或者對呢一樣嘢已經係有咗一定深入嘅研究嘅，你可以咧向其他人提供一個服務嘅咁樣。咁我覺得咧呢一樣嘢係好值得咧，好多人去到試一試，特別咧，而家佢哋有啲研究就話到，而家係呢個即係叫做肺炎嘅疫情底下咧，大家未必可以咧就保得住自己嘅飯碗啊。嗰啲一直以嚟咧有好俾心機去上呢啲叫做微型 course 嘅人咧，其實佢哋可以靈活走位嗰個幅度咧係大好多。 嗯， 因為佢可能譬如。原來我做文職嘅，我之前好似崔傑彤咁，我上咗一個就係寵物美容班嘅。咁但係你知就寵即係有養寵物嘅人，佢哋一樣會唔會因為經濟差咗就冇咁錫自己隻寵物噶嘛？咁都係好錫自己隻寵物嘅。咁就可以咧試下去唔同方面咧發展，而佢哋中間嗰個叫做空檔期咧會少咗好多，唔需要話我而家咧經濟差啦，我先至去諗學咩啦。而你一直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微型 course 嘅證書喺身嘅時候咧，你好多嘢你發覺選擇會好多。 真系咩？点解我而家又唔觉得自己有好多选择嘅？但系咁嘅小白，我都认同，即系如果俾我拣咧，我会拣面授课程嘅，因为面授咧始终有个人 push 你，即系你今日几点一定要嚟呢度上堂，咁嗰个人就算你嗰个几攰都好啦，咁你都会去啦，一来俾咗钱，二来即系你又要 take attendance 啊嘛。第三咧，其实我觉得即系而家疫情就不能够啦，即系以前你会喺面授课程咧都真系识到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噶。因为可能你已经出咗嚟做嘢，但系你都仲肯拨心机、时间同埋金钱去学一样嘢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大家个兴趣都几浓厚，即系中意嗰样嘢，无论你系煮嘢食又好，或者你学德文又好咁样，咁跟住你就会真系识到一啲朋友，无论系老师又好啊，或者同班同学又好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额外嘅 bonus 嚟嘅。 疫情咧都几窒碍上呢啲堂，因为咧其实小弟咧都上年咧都报咗个班嘅，咁但系都要腰斩咗，就系关于即系嗰啲冲咖啡嗰啲啦，即系想自己带嚟，即系自己冲得叻啲啊，或者即系自己俾自己饮嘅啫，冇谂住开咖啡铺吓，大家死咗条心啦，做食真系即系一潭死水啊，我够胆讲，但系就。點不知上咗第三四堂，跟住已經變咗一開始變咗視像上堂嘅，上得兩上，跟住就話啊，有啲技巧咧視像都講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例如咧，你一杯咖啡，你真係要聞過，你真係要去望到佢嗰個質感係點樣，你先知道佢係點樣繼續衝落去噶嘛？ 係啊，所以真係好難搞咯。所以都係希望疫情快啲退去，先可以上堂學多啲嘢。但係我都好認同小白講嗰個觀點、就是，即係大家真係要隨時待定幾。把刀喺身咯，就唔系我嚟吉人嘅，系我嚟谋生嘅，即系我嚟打猎用嘅， 保护自己。 系啊，我嚟打猎用嘅，即系如果有一日咧，喂，冇人俾饭你食，咁你都可以攞把刀仔咧，唔系出去抢劫啊，系我嚟打猎，自给自足。 冇错啦，其实咧唔系话净系上呢啲 course 嘅，考牌咧都一样重要噶、例如我考一个大巴牌或者。小巴牌咁樣，你多幾個牌旁身咧、其實真係會靈活走位嘅機會又好大喎。例如你突然之間想去幫手送外賣嘅，好似譬如我咁，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啦，我淨係得個私家車牌嘅。如果你要我去揸電單車，我喺呢一刻我原來我完全做唔到嘅。 我都唔得啊，我都想考個電單車牌或者考個船牌咯。考船牌， 船牌我都好有興趣喎、 啊。考船牌咧可以載啲有錢人去去 即 係 揸遊艇係咪？ 係啊，或者 wakeboard 咯，係啊。我自己都中意 wake 噶嘛，咁我自己又识得揸，识得揸又识得教人哋 wake， 咁几 好啊！寓工作于娱乐啊，直头。 即系行山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去到啲码头位咧，就有啲船家，咁佢哋一定有船牌啦，系咪？如果同你讲啊，喂，100蚊。 我送你去边度？其实嗰段路可能唔系好长嘅啫。 你觉得好好赚系嘛？ 你行山咧就要行好多个钟嘅，但可能只不过系对面河嚟嘅啫。跟住收你可能每人100蚊，咁佢嗰个程船来回咧，你佢都我哋五个人，佢都唔够水咯。 喂，嗱，我同阿小白志同道合，既然系咁，我哋分别都系考船牌，你揸上更。我揸下架，再买条游艇，嗰啲快艇仔啊，点啊咁样，可以杀出一条 新嘅。可以逃翻嚟添冇架船系嘛？ 系啊，逃翻嚟我惊穿底喎。 唔系，我想问咁到时，即系你哋 run 完一轮失败奶咧，你哋就可以做嘉宾啦，分享你哋创业经验啊。 快艇开店员咁 样。好，唔该小白。 唔该晒。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18日系一年嘅第1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47日。1977年1月18日，退伍军人症嘅病原体被确定为一种不为人知嘅细菌。1976年7月喺费城爆发一种神秘疾病，造成221人患病，34人死亡。患者大部分为美国退伍军人，因而被冠名退伍军人症，曾经被广泛宣传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细菌随后被命名为军团菌。军团菌是一种甲兰氏阴性菌。退伍军人症病征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疲倦、头痛，严重时会出现精神错乱、呼吸衰竭，甚至死亡。1月18日出生的朋友永远保持一份如孩子般的天真烂漫，给人一种绝对单纯的感觉，不善于心计，喜欢随遇而安，对伤脑筋的事情不感兴趣。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复杂的医学会不会是你难以捉摸的范畴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生理上的病毒，我们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法，精神上的病毒又可不可以？ 好，现在还有车龙的，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快线和风力流慢线，两宗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马窝。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天富海湾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马窝。荃湾的荃富街有突发事件，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荃华街是荃贵街啊，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在南昌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All we have is now。作曲方浩文，作词方浩文，六号 at Rubber Band。主唱方浩文，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我决定咗咁做， 你冇权限咁做， 我有权决定自己做乜， 你冇咁嘅权利， 其他人都可以，点解我唔得啊？ 你并未得到授权， 我使乜你授权啫？我与生俱来就有咁嘅权利噶啦， 你嘅权利已经被冻结。 人权究竟从边度而嚟？我哋又凭乜嘢认为自己拥有若干嘅权利？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人权哪里来？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欧星期一嘅早上做个大市嘅前瞻先啦。金融市场咧资金啊充裕啊，加上咧美国后任总统咧拜登啊未上任先派糖啊，上个礼拜咧市况几好嘅，不过咧有分析指啊今个星期咧中国咧有多项重大嘅经济数据公布啊，包括咧 PMI 啊或者采购指数啦，加上咧未知咧现任啊总统啊特朗普咧离任前咧会否有最后一击。预料咧，港股咧今个星期咧波动会比较大一啲啦。恒指咧预料喺28,000点啦到29,000点咧，大概咧反复区间啊，反复一下吓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嘅早上啊，股市咧适宜观望一啲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最近咧即系我作为家长见到小朋友咧，好多时用呢一个网上上堂，哇都。見到小朋友嗰種好唔集中精神啊，又或者甚至乎係食飯又食得好慢啊，拖拖拉拉，哇，都幾影響我自己嗰個情緒啊！我自己睇到咧，都越嚟越猛，有陣時都忍唔住咧，就係話佢兩句，但係話完個心咧又有啲唔安樂。哎呀，我係咪做錯咗咧？都遇到好多呢啲問題，家家有冇辦法幫我解決啊？ 啊，其实咧，我哋近都唔系近期啊，系直头呢一年咧，大家都系呢个状态啊。最惨系乜咧？就好似你所讲，啊，我发完脾气啦，又或者有啲家长直头会打埋个小朋友咧，之后就好后悔啊，跟住好内疚啊。咁呢啲情绪咧，屈住咧，系好似个波咁样咧，去到某个一爆咧，咁你就其实会即系倒冧啊，你个人会崩溃啊。咁所以。即系你呢、這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呢、這个系好紧要咯。但系咧，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喺出边坊间讲好多情绪管理啊，又或者我哋点样控制情绪啊呢啲字眼啦、啊。咁、我就反而咧会建议家长，其实唔即系或者我哋大人都系，即系我哋其实人咧个情绪本身唔系应该要操控，即、系因为情绪本身系帮紧你嘅。即系举个例，你个人好紧张。你個人好緊張嘅時候咧，你腎上腺會飆升啦，跟住你個人會好集中啦，喺個即係作戰狀態啊，嗰啲機會會崩緊啦。其實情緒咧好多時係幫緊我哋個人，又或者係幫我哋處理緊一啲嘢。咁、所以咧，情緒本身如果你一有嘅時候，你就同自己講：，唉，唔可以嘅，我唔可以咁嬲嘅。咁其實你就已經係抑壓緊個情緒，或者你想控制佢，但你越控制同抑壓咧，就變得嗰個情緒咧係會被否定，即係你自己否定咗佢，咁變咗就會你唔察覺地咧，就真係長期抑壓咧，就真係好唔健康咯。 咁、我應該點咧？即係如果照你咁講，我應該揾個渠道抒發咗我嘅情緒喎。 冇錯，其實咧情緒咧係要過度啊，反而即係我哋要令到嗱情緒，我哋要接受有高有低啦。即係你都唔期望你個人嘅情緒完全即係平 係啊係啊係啊，咁做人實在太冇趣味啦。 係啦，一個平線，你個人又冇趣味啦，同埋其實你會覺得好辛苦，所以你又要接受其實有高亦都有低。去到高嘅時候，你又要明白其實你總會過度，又會去翻一個平穩嘅位置。咁所以最緊要係去到好高同好低嘅時候，你要識得點樣去調節翻自己，同埋揾方法去舒緩咗佢，呢個係比較重要一啲咯。 咁如果即係要有啲處理情緒嘅方法咧，我相信好多家長就心諗啊，喂，同我有乜關係啊？如果我哋諗住教導小朋友嘅，其實係咪家長要先做好自己嘅情緒管理好自己，先至咧係好處理下一代嘅情況咧？ 其实咧，近期咧都好多家长同我分享，佢哋觉得好头痛小朋友啲嘢。但系咧好多时，有机会系小朋友令到你好嬲啦。 系啊。 但系调翻转咧，亦都好多时系个家长。有啲大人唔留意，其实你自己本身有情绪但系你 翻工啊嗰啲情绪带咗翻屋企， 系啦，又或者个疫情啊，好多压力啊，周围好多环境嘅压力，系令到你有情绪，你唔觉，跟住咧个小朋友做咗一啲嘢咧。就的勾咗你自己一啲好内在嘅一啲可能隐藏咗或者抑压咗嘅情绪发出嚟，所以其实我哋唔系要即系净系处理个小朋友一啲管教嘢，系我哋第一步，其实你要点样觉察自己啲情绪，你要搞掂咗自己先咯。 哦，咁有冇啲即系即时可以处理到情绪嘅方法或者 tips 咧？等我哋家长听完之后可以 alert 下，下次如果遇到同样嘅情况咧，起码有啲乜嘢？止止血先嘅方法， 我又问下你啊，小白，你点样？你一有情绪嘅时候，你嗰刻系点处理嘅 咧？有情绪嘅话咧，我通常都系，一系匿喺房入边先啦。在房入面咁可能会安静少少嘅咁样。 离开现场是一个好好嘅即係方式嚟嘅，因为其实你嗰个令到你嬲嘅嗰个人又或者事可能真係喺嗰个当场係会令你继续有情绪㗎嘛。所以离开现场呢係一个好好嘅方式。咁有啲家长又好难离开现场，即係最顶窿你可能行开一边。跟住盡量唔去理佢，即係你明白啦，你越理佢咧，或者你越夠講咧，其實係令到佢情緒差，你亦都會情緒越嚟越高漲。所以咧，第一步你可以嘅就離開現場啦。你唔得咧，你就喺嗰個空間揾一個行開去一邊一個靜啲嘅空間，你盡量都唔好。同小朋友對視啊，又或者你再夠回應個小朋友，或者做一啲介入啦。咁另一步咧，就係我都非常建議家長，有時我哋唔係真係時刻有一啲工具喺身邊啊。即係有啲家長咧會用好多方法嘅，包括即係可能食牛油曲奇嗰啲泡泡紙啊，有啲家長咧會攞順豐嗰啲即係好大嗰啲泡泡紙啊，有家長咧又會搣一啲紙啊，或者用壓力球啊呢啲，咁即係有一啲工具，有時係會幫我哋去舒緩呢啲情緒。不過好多時候我哋未必真係當刻會拎到出嚟啊嘛。咁所以最簡單咧，我哋都係建議家長，其實你可以即時喺嗰個空間做一啲深呼吸嘅練習嘅。 哦，大力啲吸，大力啲噴，呢個世界真係美麗啦！呢個世界真係開心啦！ 你呢啲可以逼緊你自己咩？ 喂，我見啲戲係咁樣嘅咋？ 對服緊你啲，其實又唔需要特登去咁樣好正面地特登去，即係我頭先都講啦，我哋要接受自己嗰刻係咁啊嘛。咁所以第一下你都唔需要不停咁同自己講啊，呢個世界係好嘅，呢個世界係點嘅？所以但係你第一下你要當刻要接受自己。我而家有情绪，你察觉你自己同埋接受你系有情绪，咁但系你吸气嘅时候咧，我哋尽量都唔需要特别用力去谂嘢嘅，而系你吸气咧就系想你专注喺吸气嘅当下，但系都唔想你不停咁样谂，但系当然有时会吸个脑会谂嘢，但系吸气咧你记住，一定要系上腔式呼吸，你个肚系要胀嘅，你唔好净系得个胸口，胸口胀嗰啲方式咧系攞嚟作战用嘅。 丹田運氣的方法呢，那個人呢就會容易啲心平氣和啦。 好 啦， 越慢， 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講過啦，唔該曬嘉嘉， 好，拜拜。 喺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有時都會聽到一句說話，錢差啦。無論喺餐廳、時裝店，甚至乎係超級市場，都會聽到錢差啦，錢差啦。钱差啦，系咩嚟噶？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差啦。在餐厅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欠差啦。去超级市场问你买什么牌子的欠差啦。在买件衫的时候要什么色啊欠差啦。好听的就是随和，不好听的就是没主见，欠差啦，即是是但啦。所以人啊，千祈不要成日咁冇主见，下下都欠差啦。记住啊，做人千祈不要下下都咁冇主见，是鬼蛋，欠差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林慧，有咩提供啊？ 我想问下你哋咧，食薄饼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欠差啦咁样噶？ 呢个不嬲噶啦， 真系噶，冇所谓噶， 咪样个都啱食啊！你去到呢啲咁嘅香口嘢咧，你摆咩落去都系香口噶啦。 咦，我又唔系、我就中意即系食嘢都几有主见嘅，系、啦，即系会睇心情咯。即系可能我好中意食芝士嘅，咁你梗系叫个 four cheese 啦、但系有时候咧，你嗰一日可能想食啲酸咪咪嘅嘢咧，又会想食另外一款嘅，即系都睇睇嗰日嗰个心情胃口咯。 男人同女人就好唔同嘅， 系 男人食饱就得噶啦。 但系食极都唔饱咧，好难。 女人咧就要食气氛啊、心情啊，真系烦啊，真系。 哦，都系嘅，我就简单啲咯，我就食开嗰样就次次都系嗰样，费事谂啊嘛。呢个都系一个懒嘅选择。我谂好多人咧都同我一样嘅，都系咧对于某一啲口味或者系个薄饼嘅某一啲部分咧特别情有独钟嘅。以前咧咪成日听人哋讲个笑话话咧，对情侣如果系食薄饼嘅时候咧，就有送嘅，即系有好料嗰啲咧就俾晒女朋友食。男朋友净系食得条边咁样啦， 边有啲咁嘅男人啊？ 冇咩？ 冇，唔存在嘅呢啲咁嘅人啫，唔存在嘅。 有啲人可能真系好中意食嗰条边咧。 哦，咁啊系， 系啊， 我真系识有好多人咧，唔系一个半个，系好多人特别中意食个边嘅，无论个边系有芝士或者冇芝士， 系、 因为觉得嗰度香口、 香口嘅都系、 都系嘅，亦都好热气啦吓。不过讲翻咧，你头先讲话有芝士嗰条边咧。其實咧，嗱，如果講緊佢嘅起源咧，大概係十幾年前啊嘛。嗱，我追溯翻咧，睇翻啲資料話，大概原來係九幾年嘅時候開始興咧，喺個邊嗰度加芝士嘅。咁原來咧，真係因為呢一樣嘢嘅關係咧，即係某一間創辦有呢個芝士邊嘅 pizza 店咧，佢今年咧即係就搞咗個周年嘅慶典啊。就因為佢發現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咧，原來有好多捧場客咧都非常之中意食佢哋有芝士邊嘅 pizza。就是为了那条芝士边，于是他今年呢即是满足大家的喜好，只是出个披萨得条边，是没有中间那忽的、 是真的，我在网上看到张相，我仲在想 咁咪即係嗰個叫芝士圈喎，已經冇咗個底。 即係其實係一個麵包嚟嘅啫，即係麵包圈咯，係啊， 好似一個拉闊咗個 donut 咁樣咯。 係， 咁就唔係薄餅啦， 就係得個邊咯咁。因為咧嗱，佢自己早前咧，即係佢哋嗰間公司咧都有拍咗一啲宣傳片咧，就係講自己嘅周年啦。就今年咧，真係咧有打造呢一個淨係得條邊。佢叫做冇料嘅薄餅咁樣，咁就推出市面。咁唔知道係咪真係可以滿足到一啲真係中意食條邊嘅捧場客啦？咁係冇講幾多錢㗎，唔知道係唔係真係淨係收翻條邊嘅價錢咧？ 嗱，我就唔睇好嘅。我個人嚟講，點解啊？即係應該調翻轉頭問，點解啲人特別中意食披薩嘅時候中意食嗰條邊咧？ 點解？ 係因為佢有得去比較啊！即係我有一個餡，個餡比較起上嚟。都係條邊好食啲，我比較起上嚟，我咪食條邊咯。但係而家你淨係俾條邊我，佢冇得比較啊嘛。咁佢就會覺得，哇！咁同我喺街買一個可能芝士圈有咩分別？ 芝士麵包 係冇分別㗎。 dry dry 地係 咪？ 係啊。但係咧，我覺得咧，而家時下咧，大家咁中意打卡咧，上機食先咧，其實呢一個可能都會惹嚟咧，即係起碼第一波啊， 一定會有啊， 實有。 係啦，一定會叫嚟。同埋咧，如果我係個餐廳咧，我就會有另外啲諗法啦。喂，既然咁 dry 得條邊，不如出其他嘅嘢，你自己砌翻個餡出嚟啊。 哦，都得嘅。但係關於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個圈咁樣嘅麵包類嘅東西咧。唉，我係諗一啲 即係喺古代發生過嘅事，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咧？ 咩故仔咧？ 話説喺古代有一個人咧就好懶嘅，懶到點樣呢？日日瞓喺度，即係又唔喐又唔剩，飯來就張口，仲要佢阿媽咧就好重佢噶嘛，咁咧就餵嘢俾佢食啦。我唔起身，跟住阿媽我肚餓，阿媽咧就娘親啊，娘親我肚餓，娘親咧就攞碗飯餵到佢面前，佢仲瞓喺張牀度。 嗯， 好啦，弊家伙啦。咁於是乎有一日咧，呢、這個娘親有一日要遠行啊， 係 嗰、那個剩翻阿仔喺度，阿仔又唔願落床唔想喐、 嗯， 於是乎阿媽就心生一計， 係 佢整咗一個餅， 係 個餅咧就中間有個窿，將佢凹咗落嗰個阿仔個頭嗰度，即係咁啊，佢咪掛咗喺條頸度咯， 係 跟住話啊，阿仔你就算唔喐啊， 攤喺度都食到啊， 攤住都有嘢食啦，咁就唔驚餓親啦，好啦，跟住佢就啊，我遠行啦仔，咁啊阿娘親一路好走啦，殊不知當阿娘親一翻嚟嘅時候。阿仔饿死咗， 吓 个圈唔够大咧。 唔系、啊，因为佢系懒到咧，佢净系咬咗佢嘴前面嗰一啖，佢连喐都唔想喐。 哦， 就系懒到咁样。 哎呀， 呢、這个古仔你哋冇听过咩？ 我真系未听過。 我哋小学嘅时候叫我哋啊，小朋友听过。 我想问呢个故事嘅寓意系？ 我哋要勤力。 即系食嘢要进取啲。 我哋要勤力咯，吓、啊。你哋冇听过呢个故仔噶？ 我好似有听过噶， 我真系冇听过呢、這个， 但系只系笑话多啲啊。 悲惨噶， 悲惨啊，系嘛？ 即系我哋做人要勤力，唔好懒到饭来张口到咧，你连喐下手都唔喐， 即系拧下个头都要喐，系啊。 所以呢、這个阿林慧讲呢一个披萨圈啊，应该可以咁样用咯，笠喺条颈度咯。 哦，咁呢个多咗一个寓意啊，可以教埋细路添啊， 唔好咁懒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唔系佢新大碟嘅第一首 single， 而系专登制作送俾所有乐迷嘅圣诞礼物。Ed Sheeran Afterglow。 一支吉他好简单咁唱出呢一首作品。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季军宝座第三位 ，Ed Sheeran Afterglow。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9:24啊吓，请嚟 Cousin 罗启新同我哋咧一齐讲下追踪三十一今晚有乜睇啦。早晨 ，Cousin。 早晨啊 ，OK 二人组。 系啊 ，OK 二人组， okay, 我哋系 O， 我系 O， 我系 K， yeah, 我哋系 OK 二人组。 咁啊，今日咧讲啲嘢咧就8:00啦，铿锵集就即系都 严肃啲， 走走眉头啊。 嗯、 因为旧年咧9月至11月咧，本港就失业人数咧就244,000啊嘛吓，接近，咁啊即已经系接近沙士之后嘅新高嚟。咁但系咧今朝都听新闻咧又话咧啊，原来咧仲系滞后噶、哦，啊嚟紧咧好快又会公布新一轮啊，即系冇咗呢一个咁样嘅保就业嘅计划之后咧、嗯，可能会仲劲、哦， 嗯， 即系超过70,000咁、哦，咁系咪嘅咧？咁样嗱，咁今晚咧铿锵集咧就我知佢哋咧会不断 update 嘅，即系都会将呢一个考虑因素话埋俾大家听嘅。咁就会讲呢个失业潮嘅， 吓， 咁、啊嗯、所以咧，大家今晚如果关心嘅话咧，就可以睇睇啦。但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嘅，即系我唱反调，如果你发现你嘅精神状态咧已经唔能够再接受呢一类型嘅打击啊、 嗯， 或者会造成忧虑嘅话咧，就自己考虑清楚，唔好睇啦。 嗯，八点钟 松啲啊 ，skip 咗先。 系啦， 八点钟啊， 八点半先睇咯。 系啦，咁啊八点半咧就日常8:30啦。 嗯， 咁咧就有嘅环节咧，稳如泰山啦。咁啊，泰山咧佢、嗯、又去同大家揾下有啲咩素食啊吓。 系 啦，咁今次咧就系、是，咦？佢 這個歐洲南意大利的南部、 嗯、 即是如果意大利的南部就是個長靴腳那裡近腳踭部分的了， 那 它那裡的美食呢就是紅酒啦、 嗯、 還有橄欖、 哦、 即是你想想那些橄欖之多呢，全世界這麼多人用橄欖油 是 吧，即是很多是意大利來的嘛， 是 的那個橄欖就按一下按一下都可以出到這樣油的這樣的， 即是很奇怪很奇怪、啊、真 的是的沒錯、 嗯 你所雖然知咧，橄欖對於意大利人係幾重要啦。 其實我覺得橄欖呢樣嘢咧，嗰、那個味道都好特別，即係佢炸出嚟嘅油咧，同你成粒食咧 係 爭好遠嘅喎。 係啊，係啊，花生油就比較近啲。 係啦， 係啦，但係唔知橄欖油咧就好奇怪，只有朝頭早啲白油法都用啲橄欖油啊嘛。橄欖油原來係比較結果，而家先發覺， 嗯、 即係唔擺落口都唔知道。 係、嗯，不過都有好多食法嘅，即係尤其是佢哋嗰個地方出產咁多靚嘅橄欖啦。 係、嗯、啊，係啊，咁樣咁啊，睇下啦嚇。有好多人就話咧，喺當地食嘅橄欖油咧嘅味道，可能已經同你喺香港嘅超市買到嘅唔同咗噶啦。係、 嗯、 啊，好啦，咁跟住另外咧，有一位旅行家茶花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啊。因为佢由2018年开始呢就係、是、环游世界527日啦嘛。咁佢呢花咗一个月时间呢喺东非嘅埃塞俄比亚。咁、埃塞俄比亚呢我哋嘅印象里面有两样嘢我哋好记得㗎啫。一就係饥荒啦。而家就已经好咗㗎啦。所以第二样嘢呢就係、是、埃塞俄比亚都几多选手呢、 嗯 啊、都嚟跑呢个马拉松㗎。成绩都唔错 㗎。 咁亦都可以睇下。咁今次呢佢就会呢同大家去探索一下一啲呢神秘部落、啊 嗯 啊、其实神秘部落是不是神秘呢，其实就可能你不知道、 啊、 你不认识或者没什么人 说，其实他很公开的 上晒网啦， 没什么人理， 有 Facebook 的嘛，有 VB 都有啊，什么都有啊，你不知道嘛，这样是吧， 系，同埋咧神秘嗰样嘢咧，就算公開咗咧，都可以好神秘，因為你不斷都話佢係神秘，神秘咁你講講下就嗰樣嘢本來已經俾你講到唔神秘，但係因為你用神秘嘅題目去講佢咧，佢依然神秘嘅。咁、去到呢個九點半咧，一齊闖天下嘅無極行咧，就係呢一個咩野生植物學家阿史提夫咧，就會帶大家去今次去一個咧佢。冇人踏足过嘅南呢、這个格陵兰嘅冰山啊，系啦，格陵兰咧呢、這个叫图灵山啊， 系呢、這个又神秘喎、 啊， 其实 系啊，冇人踏足过、啊，咁跟住咁，但系佢要踏足咧，首先又要征服咧冰川啦、啊，你知冰川唔系就咁一条平滑嘅河咁噶嘛，南美南残啊，仲有呢样嘢浮沙、啊，真系几得人惊啊， 好惊呢个， 系啊，浮沙大家都见到多一踩落去之后咧系沉落去噶嘛， 食咗你系啊， 系啦、啊，咁究竟咧佢会遇到啲乜嘢咧？咁而且咧系北极圈啊蕴藏咗啦八成嘅淡水啊，咁呢个地方系点样嘅咧？我哋睇一睇啦。 好，唔该，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个月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徘徊在几十宗，反映有很多不同的火头在社区，例如工地有爆发，工友各自回家会带来不同地区的群组爆发。他期望政府考虑强制建筑工友检测，加强相关的防疫措施。曾其恩又话，政府强制要求油麻地同佐敦有一宗确诊个案的大厦居民强检，有助抽出传播链，认为应该扩阔范围，强制整个小区的人士都检测，包括商户和在区内工作的人，最好是重复检测，同时延长流动检测站的服务时间，方便市民。他亦都話應該在深水埗、土瓜灣和觀塘等舊樓地區考慮做病毒篩檢。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當中本土病例佔93宗，河北有54宗，吉林30宗，黑龍江7宗，北京2宗，另外境外輸入有16宗。

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辉，生日快乐阿辉！ 早晨咁多位，早晨 Barbie， 系啊，早晨啊，点啊？又一年咯，又大一岁咯， 系啊，好开心。 有冇特别唔同啊？今年嘅生日你觉得？ 少咗去旅行啦， 嗯， 但系。自尋快樂咯，行下山啊，都係生活得開心嘅。 嗯， 不過就要好小心咯，因為都係防疫關係。 係啊，啱啊，啱啊。希望放鬆嘅情況之餘咧，又可以咧平衡到嗰個抗疫嘅需要嗬。 係啊，冇錯啊。 嗯，我知道你今朝早打電話嚟咧，除咗係因為自己生日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喎。 首先我祝自己1月24日生日快樂先。 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因為我同太太2020年嘅10月29日咧已經結婚30周年啦。 嗯。 咁亦都藉呢個機會咧，補足大家喺呢條人生路繼續漫步開心。 嗯。 所以我今日咧特登拣咗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呢只歌俾我同埋我太太嚟听。 好啦，即刻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哋啦。咁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咧喺漫长嘅人生路当中咧，大家手牵手，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啦。 多谢晒， 多谢阿辉，拜拜， 拜拜。 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面包系好多人喺屋企长期都会有嘅食物，要嚟做早餐啊、下午茶啊，总之一肚饿嘅时候咧，屋企就攞块面包嚟食。不过面包除咗整三文治之外，其实都可以整啲好味嘅甜品嘅。今次我哋就用面包沾上蛋液。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美味嘅甜品，就系面包布甸啦！面包布甸啱唔啱咧？ 啱啊，好啱食啊！做咩唔攞啲花嚟食下啊？星期一最啱食下啲甜嘢。 但系呢个都系、 啊，真系 又系嗰句，面包布甸咧系热食，即系热辣辣焗起就最好食嘅。 系系。 咁不过呢个咧，我自己几中意整，因为成日喺屋企咧都会。跟唔上嗰、那個即係最佳食用日期啊！嗰包麵包，譬如我買一包翻嚟，佢六塊咁樣啦，咁、我可能咧真係會追住嚟食啊！咁啊食到差唔多尾水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唔再想做早餐啊，或者做三文治咧，咁你又即係靈機一觸可以夜晚要嚟整個甜品噶嘛，唔好嘥噶嘛。咁同埋最好係咩咧？方包又得啦，其實種種麵包都得，當然你唔好攞 豬仔包、硬豬咁樣係 你唔好攞啲鹹包啦，即普通嘅唔同嘅麵包啊，譬如你話提子包啊咁樣都 OK 嘅。 麥包啊咁樣。 係啊，都得。咁因為其實都係你將個蛋液啦，跟住加咗啲牛奶啊，少少糖咁搽，少少牛油喺嗰、那個碟邊嗰度咧。咁其實加埋落去一齊焗，你中意咧可以落少少肉桂粉都得嘅，咁、都好香嘅。咁啊焗起上嚟就有蛋同埋奶嘅香味啦。咁啊亦都。 都好隨意，因為有啲人鍾意嗰個麵包呢係濕啲嘅，即係你割開咗不嚟食嘅時候有啲汁喺度，有啲呢就鍾意外脆，裡面唔好咁濕嘅。 我留意到 Kitty 你都幾鍾意焗嘢喎。 係啊。 係啊，但焗嘢呢所有都好，彷彿又健康啲啊，跟住呢彷彿又叫做少啲油啊咁樣。咁但係呢問題就出現啦。 係咩問題呢？ 焗嘢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呢食完之後嗰個呢陶瓷兜咧，好难洗，因为佢好硬啊。其实以你头先嗰个面包布 甸 为例啦，哇，食梗系好食啦，做法亦都简单，亦都可以帮你咧消耗翻咧食剩嗰啲隔夜面包咁样，一举啊三得，无限好处啊。最唔好系咩咧？就系你洗食完嗰个面包布甸嗰个兜啊，嗰个焗嗰个兜，无论你系用铁兜啦，或者系用陶瓷噶啦，哇！嗰啲嘢嗰啲边咧食住咗喺嗰度咧，跟住你攞嗰啲叫做钢丝刷，几乎要用钢丝刷，或者你用百洁布都搞好耐先搞得到啊！ 听到你咁讲，就知道你系洗碗布嘅同事啦， 系咪？嬲咯，我系洗碗布嘅同事。 你见我咁中意焗嘢嚟讲，就知道我净系负责煮啦。 焗嘢咧有两样嘢真系痛苦过唔痛苦，就系嗰啲咧近排好兴嗰啲猪胺啊。 猪胺啊？ 唔系有一个阿安叫，即系因为有猪啲，所以叫花名叫猪胺，系真系啊？ 咩啊？食定系人 食噶？食噶。即系 杨安嗰啲 friend 系嘛，朱安系，即系都系嗰个位， 嗰啲类似嗰啲位啦。咁你成嚿嘢咪会整晒啲香草啊，即系海盐啊、黑椒啊，咁你举落去个炉嗰度焗。哇！我早两日真系喺自己喺屋企焗啦，哦，食好食好食，跟住成个嗰个蒸焗炉嗰个兜咧，即系晾住。焗个兜，哇，油到咧，系油到成只手指 gel 咗头嗰啲 gel 咁样。 但你有冇得用嗰啲石子叫做系咁兜一兜去隔一隔？ 已经 隔 咗噶啦，跟住咧仲要你之后咧，我要煲一盆热水咧，去洗啊，去浸啊，跟住连个星盘咧。都是充满油啊！哇，简直是痛苦到一个点啊！ 咁你下次就 有冇人帮到我？ 你就真的要厚啲去兜住啦，因为咧，譬如有啲人用气炸锅咧，又气炸锅佢有个格咧，即系通窿，等你啲油咧就跌落去噶嘛。 系啊， 咁但系呢个咧，你每次咪要洗咯。 嗰、那个系啊，气炸锅嗰个胶兜咧，又系哇！ 所以其实我平时每一次用咧，唔使次次洗，就系因为我接一个石子兜去全部兜住晒，咁就净系抌咗嗰张石子。 系你咁样就省啲啊！下次我都要学下嘢，或者咧有冇啲 神光嘅？可以循环再用嘅，有啲系 循环再用的。 即系我就用石子啦，我就抌啦。咁、但系有啲咧系入得去呢啲热炉嘅兜，咁你就兜住佢咧，就唔使次次都洗嗰个格咯。 但系久守必失，即系久用必洗，你始终都要洗一洗佢。咁所以咧，即系我想问一下，究竟有冇啲去油污、强力啲嘅？又有機嘅一啲洗潔精，或者有咩方法，或者有咩 organic 嘅方法，可能啊檸檬水再加咩可以去油去得勁啲啊！即係你歡迎 inbox 我哋， 係睇下晨光聽眾有冇提供。我見你咁慘，俾支 hand cream 你查下先啦。 多謝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餸菜形容晨光第一線，有乜嘢選擇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最紧要系盘菜同晨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呢有小白同埋有 Bobby 林慧， 系啊，早晨啊， 有咩玩啊？我哋今日。 我哋唔玩啊，我哋要留喺屋企做下啲好有用、好实用嘅嘢啊！疫情期间而家梗系啦，即系多啲留喺屋企啦，同埋咧都系咁样啦。我哋有一个New Year Countdown 嘅系统喺度嘅，就系距离呢个农历。 新年呢 Lunar New Year 是啊， 沒錯，是 Lunar New Year 的 countdown 是還有不足一個月的， 真的眨下眼。 哎，我記得上個禮拜林慧已經為這件事呢就做了一個小手工啦，即是叫做將自己屋企那張凳呢就換了一個靚的 cushion 啦， 是啦， 是啊， 我亦都帶了個仔仔呢，即係周圍望嘅時候，佢見到好多即係市面上都雖然咧都係抗疫期間啦，但係都多咗， 係 啊，多咗嗰啲誒，譬如誒農夫舞獅啊，或者見到好大隻嗰啲舞獅咧，佢都哇指住佢舞獅啊，爸爸舞獅啊，咁 係 啊， 有冇買俾佢？有冇買俾佢？ 冇啦。 喂，不過我覺得咧，裝飾都可以下一步先嘅，反而咧係要為呢個清潔家居同埋執屋咧係做一個準備。 年廿八嗰啲喎， 係啊，嗱，當然啦，而家咧好多時啲人就講斷捨離啦，即係要開始去梳理自己嘅物品啊，將一啲有用嘅嘢就留低，將一啲可能好常見咧但係又冇乜用嘅嘢咧，可能就要開始清走啦。咁清走咗之後咧，就自然開始要抹屋啦。嗱，因為咧啱啱之前嗰個禮拜咧就即係見到新聞報道咧就講有外佣因為抹窗咧而不幸咁樣咧就係墮樓就身故啦。咁所以咧其實都要真係提醒下大家咧，即係無論係工人姐姐定還是係真係準備要去執屋啊清潔嘅人咧，真係要加倍小心啦。咁所以咧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一啲抹屋嘅少少嘅一啲新嘅器具。 我成日咧睇到，因為我屋企都有啲一大塊嗰啲玻璃嘅，嗰啲一大塊玻璃佢好似有啲譬如我喺呢一邊有個刮，跟住佢係另外嗰邊玻璃，另外嗰邊有啲嘢黐住，可以一齊刮嘅。 我成日喺街度見到有人 sell 呢樣嘢，即係好似磁石咁樣攝住噶嘛。 但我好驚嘅喎，我真係驚， 好驚跌落街出面嗰塊， 因為出面嗰個我控制唔到，佢跌咗就跌咗噶咯喎，係咪先？雖然我一樓啫， 安全帶嘅，你可以幫部機綁個安全帶。 哦，佢好似係有帶嘅。 哦，係啊， 係啊，可以有條長嘅繩攬翻住嘅。 我真係孤陋寡聞啦咁樣。 呢個係比較安全同埋比較負責任嘅做法啦，因為你即係除咗你損失咗部機之外，最驚係揼親人啦。 冇錯啦。 係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都中意繼續維持住傳統嘅方法啦。嗱，我以前嗰間屋咧都係好似阿小白話齋，係一大塊嗰啲落地玻璃嘅。我嗰陣時嗰個仲要最乞人憎嘅裝置係咩咧？成塊大玻璃咧，只係得最側邊即係近住牆嘅位置咧有一隻細嘅窗嘅啫。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即係添置一個你頭先講嗰啲自動嗰啲機械人咧，或者係嗰啲自動嘅裝置清潔嘅機咧，你就真係要拆咗個窗花，將部機整咗出去咧，然之後先至可以。即係控制得到嘅，而且我覺得都係可能啲人大家都會覺得麻煩啦嚇，咁但係都不失為一個方法嘅。咁近來咧，我發現咗咧，日本有一個嘅科技公司咧，出咗一個新嘅咧細細部嘅清潔嘅叫做一個自動嘅機啦。 唔通就係好似同航拍機一樣，攞個航拍機改裝咗佢，就喺出邊幫你一路飛一路幫你抹玻璃。 唔係， 咦？呢個有得諗喎， 呢個有得諗啊嘛。 懶到極致嘅方法， 但係個成本比較貴咯， 安全可能嚇，安全。 我今日講呢個咧，我覺得可能比較大眾上咧會覺得有啲渣拿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有好多人咧抹屋咧，好似我咁咧，我就唔中意用全自動嗰啲機械人嘅，因為咧，譬如咧，我見到譬如抹地啦或者吸塵機咧，而家咪好興咧，就由得佢自己喺屋嗰度撞嚟撞去，咁然之後就自己吸塵嘅。我自己就麻麻地呢一種嘅，因為咧我成日咧眼見到佢咧有啲位置吸唔到，譬如啲角粒頭啊。转唔到弯嗰啲咧，我就硬系会忍唔住走过去踢一踢佢，又或者系自己再补一补。咁如果系咁咧，就不如自己落手个脚步啦。 我同我只狗都好唔中意嗰部机嘅。 点解咧？ 我只狗会吠佢噶， 所以就唔中意你只狗吠啦。 所以我冇用嗰部机啦。 系啊，咁所以咧，我今朝早讲呢一样嘢咧，就反而系要自己手动式去揸住嘅。咁咧，但系咧，我觉得佢几有用嘅咧，就系佢除咗系可以攞嚟抹屋之外咧，佢日常都有好多用途嘅。咁咧就其实咧，好似一个花灑頭咁大嘅啫，你幻想咧，而家嗰啲花灑頭有個柄啦，咁然後前面即係花灑頭就有一個出水嘅位置咧，就係比較闊口啲啦。咁咧嗱，呢一部機咧就好似人哋女士嗰啲洗面機咁樣嘅。你知啲洗面機咧咪可以換個刷頭嘅，其實電動牙刷都可以換刷頭，其實佢個模式都差唔多。 哦，你講電動牙刷我就知，你講洗面機我就唔知道。 所以特登講多個俾你， 係啦係啦，好彩啫。 係啦，咁你就可以換咗佢個頭啦。咁佢其實咧都有12個唔同嘅刷頭嘅。咁佢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用途，你可以攞嚟換一個，譬如百潔布嘅刷頭咧，就可以攞嚟洗鍋啦、 洗碗啦、啊。因為而家 佢係一支嘢咁突出嚟㗎，真係。 係一個手柄咁樣咯，一個手柄加個刷頭。咁、哦、你知冬天咧，有啲女士又驚煮副手或者真係好怕濕到水咧，咁、你就可以薄長佢，即係有個少少嘅花灑頭嗰啲手柄，短短地咧、就揸住佢嚟省鑊，咁就好似冇咁凍啦。嗱、咁呢個此其一嘅用途啦。佢、又可以換做一個咧擦鞋嘅刷，嚟到擦鞋嘅。即系你譬如用鞋油嚟到擦皮鞋啦，你又可以攞嚟擦鞋啦，咁又可以换 同一支棍擦完个鞋，我唔系好想换 你 擦换 咗 个头， 换咗个头， 换咗个头，系啦。 但系佢里面冇摩打冇成嘅，有冇？ 有摩打嘅，有摩打嘅，系啦、哦，所以佢系自动嘅，即系其实同你电动牙刷嘅道理系一样咯，都系你揿着个掣，但系你要揸住嘅。 但有冇得教个力度啊？因为你知道我哋譬如省镬咧，好大力省噶嘛，可能会即系如果好顽固咁样，但系因为佢又转紧嘅时候咧、你又唔知道即系由佢转好啊，定因为是自己作用力 边 好 嘛？又或者二结镬又唔省得喎？ 系啦系啦，有啲。唔省得 呢个就唔关部机事，系关你唔应该攞嘢省事啦。嗱，咁跟住佢又有另外啲刷头，譬如可能系啲海绵头啦，又可以攞嚟抹下啲瓷砖啊，或者系玻璃啊咁样啦。咁、其实佢都有几多用途嘅，我觉得又可以咧有一个比较软身啲嘅布面咧，系可以攞嚟咧帮啲梳化嘅皮咧嚟做打蜡同埋清洁嘅。咁跟住又有一啲头咧系可以攞嚟抹床褥嘅喎，咁总之咧，林林种种咧就有12个唔同嘅大细同埋质地嘅头啦，叫做可以换落去。咁、佢有啲大啲嘅头咧，就系、可以攞嚟，譬如做抹地嘅咁样。因为你始终你谂下，如果一个咁细嘅头，如果俾个牙刷头，你俾个洗面机头你去抹地，你都几系系咪先？咁所以佢有啲大 size 嘅头可以配嘅。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部机就比较似咧，而家时下流行咪有啲按摩枪嘅。 系 其实就类似系嗰一种啦。 因为按摩枪又有唔同头噶嘛， 系啦，同埋又系叉电啦、又系可以教佢个速度啦，同埋教佢嗰个力度啊，同埋佢个节奏啊，即系快啊、慢啊、强度啊咁样，都系可以调教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不失为一个好帮手，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喺嗰个底部咧搏长一支棍嘅，咁又可以攞嚟拖地用咯。 但我想问，即系呢一个比起就咁你用一个刷，即系接啲清洁液落去刷，即系无论系清洁镬又好，清洁你个梳化又好。佢嘅好处系悭咗力啊，定因为更加干净咧？你觉得？ 我觉得系快咗同埋干净，因为咧有时咧，你譬如抹梳化或者系抹嘢嘅时候咧、人咧即系可能用力嘅时候会侧重咗喺一个点嗰度捽啊，咁可能会捽烂啊，或者系捽到佢花咗啦。咁但系因为佢用刷头嘅关系咧，佢俾一个比较大嘅平面啊，咁同埋佢用嗰个力度就系佢即系持续咁样震动咁样啦，咁、就令到嗰件事咧好似容易啲，同埋感觉上唔使自己用蛮力去做呢件事咯。 好啊，唔错啊，呢、這个介绍多谢晒，系唔该晒林慧，咁啊亦都提醒咗我哋咧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即系为新年咧做好一个准备啦。 洗邋遢啦， 不过平时都要保持清洁啊，喺呢个疫情期间。 无论六点开始还至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